朝鲜人民军官兵积极参加植树造林工作。在植树节这天里，他们分别在锦绣山太阳宫地区、各地的革命式基地、革命战基地、部队周边地区和驻地栽种了昌城落叶松、海松、银杏树、刺槐树等两种树木，共达375万多棵。